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四十一章。到了七月，厄里沙玛的孙子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玛尔，他是王家的后代，是君王的大臣，带了十个人来到米兹帕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那里。当他们在米兹帕一同进餐时，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玛尔和他带来的十个人就起来，拔刀击杀了巴比伦王委派管理地方的沙番的孙子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凡在米兹帕与格达里亚在一起的犹太人和在那里偶然相遇的加瑟丁兵士伊士玛尔也都击杀了。格达利亚被害后第二天，人尚一无所知，有八十个人从舍根、史罗、撒玛利亚前来，都剃去了胡须，撕破了衣服，割伤了身体，手里拿着素祭祭品和乳香，要带到上主殿宇去，沿途且走且哭。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玛尔从米兹帕出来迎接他们，一遇见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往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那里去吧。他们到了城市中心，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玛尔和自己的部下就将他们杀了，扔在蓄水池里。其中有十个人却对伊士玛尔说，不要杀害我们，因为我们在田野里藏有油、蜜、大麦和小麦。他遂即驻守，没有将他们与他们的弟兄一同杀掉。伊士玛尔将所杀之人的尸首丢在那里的一个蓄水池内，那是一个很大的蓄水池，原是阿撒君王为对抗以色列君王巴厄沙而建造的。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玛尔用自己所杀之人的尸首填满了这蓄水池。以后伊士玛尔掳去了留在米兹帕的移民和王室闺秀，以及还留在米兹帕所有的人民。这些人原是卫队长乃布扎纳当委托给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的。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玛尔却将他们掳走，投往阿孟子民那里去。卡勒雅的儿子约哈南和随从他的其余部队首领得知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玛尔所做的一切恶事，就带领自己所有的部下去攻击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玛尔，在基贝红大水池旁与他相遇。与伊士玛尔在一起的全体人民一见卡勒雅的儿子约哈南和随他前来的众部队首领，无不喜出望外。伊士玛尔从米兹帕掳来的全体人民都转身归顺卡勒雅的儿子约哈南，只有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玛尔和八个人由约哈南面前逃脱，跑到阿孟子民那里去了。卡勒雅的儿子约哈南与随从自己的众部队首领就接收了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玛尔在谋害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后从米兹帕掳走的全部移民，能作战的男子和妇女、幼童及宦官，从基贝红将他们带回来，一路前行，在靠近白冷的格鲁特基莫罕住下，有意进入埃及，远离加瑟丁人。他们实在害怕见到加瑟丁人，因为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玛尔谋杀了巴比伦王委派管理地方的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